小手可不可以不要走，这里的歌尾奏已经结束，突然我们都沉默， 你不肯看吗， 讨厌这样我们都有话藏着不说，你总是那么处处在意我，越害怕伤害我，我感觉越难受，你不懂我比你想象脆弱，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世界开始怂恿，只想要有人分析，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并重新适应寂寞，开始倒数开始忘记，值得你的爱会去 是所谓爱的代价，没有